还俩罢了呢。 那说什么呢？ 这个三个马字啊，是上海话的神马东西。 什么东西？ 哎，这个阿姨就是让小朋友看看这个小图片上有什么马东西。 上海话怎么说？ 上海话讲出的就是 QQ 小肚皮里有三个马字。 嗨，这么说谁懂啊？ 你不懂，小孩更不明白了。 哦， 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这都没原因。 哦， 阿姨一想。说了半天，小朋友怎么不理我呀？ 就是啊， 哎呦，我明白了， 怎么回事？ 我讲的是上海话，上海话北京小孩哪听得懂啊？ 哎， 我讲普通话，小朋友不就听懂了吗？ 对， 这阿姨又重新讲了一遍， 怎么说的呀？ 夏班雨， 嗯 ，QQ 小肚皮里有什么东西呀？ 哎，这就对了， 这回小朋友听明白了， 哦， 异口同声的说：“阿姨，小肚皮上有 什么呀？ 肚脐眼 儿。”哦，肚脐眼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王天祥、李增瑞合说的相声《上海话》。王天祥出生于天津，他并不懂上海话，但是由于他出色的学说表演能力，使得他的这个相声小段十分成功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侯磊、制作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最后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来自龙俊的《我的泪为了谁》。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本已经凋谢，经历了漫长夜，城市的深潭已经终结，两条鱼搁浅背对背，谁也不理谁。如今开始可以出轨，全都是感情致命偷心的罪，还不是单纯上网留言，那失望的透动，信任被摧毁。那夜晚守着迷茫的心掉了血，那一夜寂寞占领了一切，证明我是为自己以为都来自安歇，交换一个瞬间，人世门围在轮盘掉眼泪，那一夜再也无法全身而退，关于你经历了漫长夜，城市的深潭已经终结，两条一个前背对背，谁也不理谁。不信开始可以出轨，全都是感情致命偷心的罪，还不是单纯上网留言，那失望的偷渡，心愿被摧毁。守着迷茫的心掉了血，那一夜寂寞占领了一切，经历过是为自以为都来自安歇，交换第二生劫，天使们围在轮盘掉眼泪，那一夜再也无法全身而退，共生约定索取身体的安慰，静静听啊轻轻听啊。 在这张专辑中呢，我扮演一个对现代爱情的一个观察者，记录这个速食的时代人在感情世界中的不同角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 轻轻听啊，轻轻听啊，现代恋人的创世纪，快速流行不负责任进行曲，